88，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。400-919-6188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丁朝苦败，从小立下了大志向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好好学习，天天 爱祖国，爱人千年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此情此景伴随着我一生，听党的话，跟着共产党走，时刻提醒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为祖国争光。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， 革命时代更坚定，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，赤胆忠心为人民，不怕千难万险，不怕山高海深，高举革命的大旗，举了滚滚永不停，永不停，迎着红太阳一直更坚定，勇敢迈步向前进。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，爱憎最分明，敢于胆中人，奋发图强干革命，坚持社会主义，放进世界革命，高举革命的大旗，举杆滚滚永不停，永不停，心连心，我们团结心，胜利迈步向前进。我们心连心，我们团结心。